吵着没办法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是啥名堂一份的、啊？ 所以喽，这都是不正呀。 哎， 那么只要讲别人过年也不舒服个，经过你的礼物叫大礼物，一头得后头上。 哎，一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撑死。 嗯， 经过那个撑死的，这个胸口都要把俺不必听的哟，咋家俺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医院里像当双车放了炸糕一样， 你到底搞三个呗？ 哎，你看这三个呗， 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姑娘胸口的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虽然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是邦硬不轻。 哎，还是硬的。 你让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姑娘稍微头颈粗一点，那么没办法了，我跟领结。 哎， 进去，眼睛抽筋， 哎呦， 抽的新姑娘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几日啊，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颈难了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招动手哎， 那么要动手哎了。 头颈难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小弟啊， 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哇？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走是不是？ 哎， 哦哟，搿是苦涩的，搿么小周伟也来是个啦。 小周伟来也来是个。 搿么小周伟就走过 来了，走了。 哎，新郎官啊， 哎呀， 恭喜啊！ 哦哟， 哎， 侬 好 呀，侬好。 要挑出来的啦。 那不挑不是出来了？ 搿是侬许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都十几个人包完之东西，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那么挑得快点。 哦呀，新郎官恭喜啊！哦呀，恭喜恭喜！哦呀，新郎官， 哦， 这个要好把人了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丫头衬衫脱下来一口嘛，头巾就鼻涕沫两人起的。 哎呀， 不然再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姑娘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挪样么子啊？ 挪什么呢？ 这里滚鱼个，么子和个像洋风炉一样的。 呀，那么洋风炉？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姑娘戴过些么？ 戴。这个帽子戴倒是从来没戴过。 这既然不戴嘛，要伊做啥？还是银三套？ 哎，倒是的确。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啊，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 魔术家一样。 哎，到这个变戏法了吧？又到有服装了都。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过年，俺去拖老爷还结婚。 哎呀， 搿倒是要农村，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 嗯、 新过年没到。热天苦恼， 嗯，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了。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么冷天苦恼， 冷了。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也不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么纱么也是风凉凉的，手里么还要捧一束鲜花，也没啥个丝巾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得暖热的一个呀？ 不来如也，咱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搭是米腰米裤结婚。哦，米腰米裤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真呀？那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以后，弄暖热点的，我再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侬再不去弄夹炉了哎，那个重庆娘子的呀，一般是弄是西货。 嗯， 搞了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以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那没搞好人了。你说礼节个， 我礼节， 说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弟宾相、旁宾相。 不， 没提宾相的。 有的呀， 咱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底冰箱过来的， 不是搓底冰箱，这是冰箱的男的男冰箱， 一 姓底呀，一没底个底，那么要叫一底冰箱， 一姓底哦， 哎， 底冰箱， 哦， 还有一个绑冰箱， 绑冰箱我晓得个姓绑叫绑冰箱， 哎，能聪明啊，能聪明。为大冰箱小冰箱， 哎， 为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于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姑娘。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数， 哎， 拎兜数，兜数干嘛过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花，叫花洞， 对呀、啊。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

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家老人嘛是天地良心，我本家零五眼睛拉屎拉到来的了，因为我跟本家新过年新伢子的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爷们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家老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家老人，我现在以家老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家老爱我。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八洋地的啊，各种老八洋地哪里交税强，还是一到十八大村栽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牛钱一张，一万两地可以买到三张。今朝货色带来不多，一塌个子就带来四张门子，要么趁早来三年地买。 哎，两洋地， 喂， 喂，侬 在那买洋芋头啥去了？不是，我是在买洋芋 头，那眼睛在我拉上来。 哦，那不地方去买吧？啊，好。眼睛来饼子。 来今朝子你都一旦叫我迎风， 也有这么说的。 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屋上个号头结婚，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叫我痛哭。一日天嘛，的确是哎放空一阵，夜头灯火辉子，那么俺到骆驼屿。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屏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来都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哪个不应该吃锁子呢？ 那么龙凤虎虫不吃应丫头们后闸。那么你丫头让这套楼中风。 哦，喂， 那么 你不要出门的话。 今朝子我是来发虎门来。 啊，我好。 我今朝没有来。 带带你爱金箍啊！ 来金箍， 来原来没你来帮侬呀！ 俺们不来了。我来我也进来，大家叫我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官爷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这个 其他哪不晓得， 你 去亲个接近我一到两三岁的，你才不答应，因为你去亲个良心不好，才闭心的，像老头子媳妇都闭心，一老子讲谁是闭之心，啊，没人要的， 自行护士， 那么你的礼包身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你唱了大光明看电影，门口头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哟，笑一笑。 那么一看起是我对你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杨一样，多看一看。我看见一个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一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哎，他是摸出来。我一看里向侪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那么你的英语也是三笑英语 啊？那这个两年算这个唐伯虎了，天下了。 像不像唐伯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史莱姆。 那侬也像天下了？ 我天下不像嘛，门相是不像 的。啊，史莱姆比门中下来啊。 那么你就放心他良心吃不好，那不要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伊那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 这两个小弟弟一两岁吃饭好，样样么子在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凳高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上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一通通来等我预备好了。一两岁吃饭好， 哎哎， 根本一在等我预备好嘛，我妈弟在预备好。 哎，跟侬弟也预备啥？预备啥么子？ 那我们弟呢？手在手心，那么殡仪馆我在这样好了，公墓我在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下来， 哎呦， 亡下来那才是一个 命。哎 呦，是婚人是假子？ 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喜之喜呀，承蒙四位亲友而来捧场。为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这个人情遗钞么有250万，西装么有30对，每一顶么大概现在卖出去么是3万这样，那么全部么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自己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糊涂嘛，340万，万一花了30万，咱们作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哎，拿来吃喜酒啥酒，从花来想得什么东西，全是一生啊！ 哎呀，哎，我嘞， 哎，今朝个酒是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的一桌，一塌糊涂嘛用成580万。师傅相比嘛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考几个一级把头才两个铜币，现在弄得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师傅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弄来一只带刀来啊！哎，来来来来，给大家指点。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你家那妖精新姑娘啊，来点这里也挺不好的。 新姑娘要点这个，新姑娘。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啊，刚刚李爱卿警告了我，刚不想想了。我现在我有眼低下，我想的呆呆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有 嘞，你能到路过街上来？ 那么好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到处的小菜菜菜， 基本， 那么小菜嘛，吃光， 好起来了， 好， 好起来了， 那么比， 哎呦，吃东西， 咋了？一人就要怪原因，我那玩意我不带你放弃那嘟嘟， 啊，放了呗， 嘟嘟有练，我那个，皮， 哦，好嘞，还要皮呢。 欢迎我的圣牙，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的九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啦？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会长出来， 吃到几点啊？ 杨强了，耶！盐蛋壳会长， 耶！ 一雕八， 几点？ 1788叫一雕八。 哦，1788叫一雕八， 蛋壳会长，一雕八。 呀，一条八。 我让我这个死人会得听错头。 侬听啥了？单个会长一条八。 我听是单卡会长一道分。 一道分。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拉来。 搿么前头不要走。 伊拨我们，我定期动地勿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我眼睛还拨伊。 客气。 伊眼睛多拨我，我真过意。 到底裤浪头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嘛，少脱一千八百钿。 哎呀，搿么侬勿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他自家办同的。 哎呀，那么搿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讲还是闲话听不懂，侬讲事体出伐？ 那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的饭店嘛顶多，各地方嘛各帮当官嘛喊起来侪两样的。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喊两声蛮灵的。 哎，跟到跟到听听看哎。 喊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当官的各帮喊法不同。 哎，侬倒喊喊看。 顶好听的缅甸当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看。这个， 原来这 样， 原来谁来一屋洗么两本事？ 一屋洗什么了？ 他们叫一屋洗啊。 哦，一屋洗两本事呢？ 两屋本事，帮我们叫本事 啊。 哦，弄不懂是吧？ 我硬呀。 原来这样， 原 一屋洗么两本事？ 原 原来汤包年纪啊。 哦，汤包年纪什么？ 伊拉一只汤包就一斤了。 哦， 五只汤包就七十斤。 那七十斤 了，那应一直要七十元。又来汤包年纪，又再来春秋两客那么改刀，改刀懂吗？ 改刀啥么？ 一千两， 我有点糊涂到头了。 又来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哎， 两两碗啥么？两两碗， 四碗。 哎，怎么上天不喊四碗，要喊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喊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喊四碗嘛，哪能会多心呢？ 原来这，原来我杨庄水上，原来汤米两两碗，还是蛮好听。 侬还四碗好了。 原来我杨庄水上，原来汤米四碗。 哎呀，是一块四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哦，一个耳毛铃。 哎，耳毛铃铃的。 哎，这个海浪声蛮好听。 原来这，原来汤米本从有事了上阵，原来来听就么两两卡。 哦， 原来。又来，又再来玉石山王大帝呀！ 哦， 又再来小龙门的两卡，又来把古米两两卡么送玉石来浪捡。这个是缅甸当官。 哎呀，苏三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官司。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杜老贵。 哎，还是呀。 这枪人生发财发的。 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个对。 这枪忙吗？再吃了是不？ 哎，吃过的。 哦。 你吃过我来是 吧？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领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领台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请坐啊。 哎，好的，这个。 哎，到台子我出来。 好，不要紧，我 赶忙值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喂，侬也当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扑上来过的。先生，今朝一家来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错嘞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 的。老在在脑在边，侬等我来只圈子了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侬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指路图上叫圈子呀。 指路图上叫圈子。 哎，好的，别来只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的？还是春圈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随便懂海亮，海亮，海亮。 我有罗里的 啥人来着？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合作。 我有罗里的 哦， 养死了两养，什么两天都浪在。养牛死亡的当牛死要改人手。现在来通江三块街道，现在不包了江道的，现在来从头干了火，现上通西风狗也在路旁的街道说来偷你了浪子，哎呦我长来， 也用了对开大块头的一张。 哪里的大块头啊？ 拿这个大块头。 今年手来谁能大块头了啊？ 不是，今年上官上双一张手的。嗯连对开大块头一张， 哎，几的？ 连三股五零的， 哎， 连长龙一张， 几的呀？ 后来廿家头一张， 算算清爽。 哦，记得你放的。 要四块是廿家头只吃五分洋的啊？ 十九家头没吃，一家头去碗旁边小菜自个打来。 好，蛮好蛮。 我有了后来， 哎， 连后来个小弟弟一张， 那个弄不好的， 哎，记得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搞许多啊？ 伊拉十年没富起来，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为这个扬州面的亲身交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去炒浇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的， 先来炒浇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咸阳一个，后来全家为一个，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你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那个， 哎，十八十个， 我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的外遇了， 啥外遇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 哎，先生请坐啦。啊，先生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哎、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今日好是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 哦，随便。 哎、 好。呀、哎，啥是火料？二是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 先生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了。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这会长。 喂， 没有吃不要走下来。 看啥子？喂，爹爹能稍微稳定点好吗？ 粉身地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招待走到这 样，这是你主席的哎，粉身。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怪你家没来了。 是呀， 底下您身体好不啦？ 哎，喂，好喂。 啊，您装低了。 对呀，对呀。 修进卡一部。 那个对对。 我等卡 了。哎呀，我是个来呀， 不不不。 哎呀，哎呀，哎呀，我是个来。 今天哪不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湿。我是哪能不来嘞？是啊， 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阿拉嘞。昨日啦，我每日是个想侬啦。 是啊是啊。 我夜到做梦做上侬个。 搿辰光想着呢。 我真是我一眼良心都没个，搿眼的我还撑撑起，是不啦？ 我跟侬谈爱情是伐？搿用勿着搿啥个撑撑起了是。 是呀，你三年都没来了。 侬要搞笑我的。 今天阿婆来勿啦？ 再来个。 哦，搿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搿么灯笼啥房间了？ 搿么在啥侬看？是空气比较啊。 哎，空气不灵，屋顶怕就要起了。 哦。搿是讨厌个。开开窗了。 哈，有数有数嘞。王先生， 哎， 搿么今天我们来老酒吃伐？ 搿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侬还是缺女的，还是缺男的？ 根本搿男子， 有种么欢喜缺女不缺男？ 哎， 有种么缺男不缺女？ 哎， 有种么男不缺女也不缺不？ 哎，对个，我欢喜吃呢，那种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的一个？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体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表情是上雕好像？ 根本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根本我等海亮了 去，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沙好没嘞？ 哎， 两只豆沙好，我去倒走嘞。 豆沙好，倒走啊？ 哎， 根本那是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吗？ 要命嘞！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啦，还有海王油脱了，油掉了。 好的，侬姐姐侬不要当帮子，随便欧亮养下去的，好吧？ 根本随便你买下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亮亮，哎，西来谁家头又上吊嘞？

催谢别乃万位娘啊娘桃死归黄杰路儿的娘身体虚死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红太师爷恩女，殿下佳人，请各位姐妹登堂。门胆小真邪恶，恰不见秋香美若娟，世人一到江台边，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何时好？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点啊，不，今即为露西清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